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0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974 Live Show，974Live Show， 周末晚上10点。 提前开始这个旅行的一个假期的感觉了。十一前的这个周六是这周唯一的休息日，晚上10点02分，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迎来的是两位熟的不能再熟的老朋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不要像以往一样像主持人跟嘉宾互动的方式哈，我们就直接放开聊就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建超。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建超的好朋友孟慧媛。 好，孟慧媛，你换一支麦克哈。 哦，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建超的好朋友孟慧媛。 大家好，我是孟慧媛的好的。 好什么？好什么？什么等你说下去。 我没有说错了， 哎，自己接不下去了。嗯，孟慧媛，你怎么最近这么有创作欲吗？ 啊，没有哎，就是其实有嗯， 你知道开播之前我们同事在说，哎，他们俩怎么又来了？ 怎么了嘛？再来一次？ 我说人家发专辑了不来吗？所以这么快又发了一张专辑， 嗯， 在盲人淡漠之后，这才隔了多久？ 因为我之前不说嘛，盲人淡漠其实就是给这一张专辑打掩护的， 嗯， 就是为了把这一张就是让它呈现出来， 要影子，嗯。 然后今天邓建超是来做护花使者的， 对呀，我来宣传一下孟慧媛发的新专辑。 好，你既然要宣传，你来宣传，你怎么宣传？ 我就来听听看。 你也是来做， 你肯定听过的，对不对？这张专辑， 有他提前， 我有提前听到一些彩蛋，对，但是大家还是要尽力的去认真看他的词，对。 请问，如果从邓建超的角度，关于这张专辑提几个词语的话，你会提到什么样的词？ 手术 是一个大家 是一个很大挂 刻板印象的打消的一张专辑， 哦， 可能说你对孟慧媛的看法或想法在这张专辑里面，哎，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东西，或者是这个样子的方面，对，他会给你一个新的突破口或者是一个新的伤口。 你对孟慧媛的以往的认知是什么样的认知呢？ 对，可能大家在他的眼中，哦， 啊， 在你的眼中，孟慧媛是一个温柔善良可爱的小女孩，其实 所以这张专辑是做自己的，哦， 没有但那么厉害，就是有一个新的认识，嗯 嗯嗯，然后 另外一面的我吧。 这张专辑你自己也很喜欢？ 对，我自己很喜欢，就像跟盲人淡漠一样喜欢，就比盲人淡漠还喜欢。 盲人淡漠上一次来说，说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当中。 对啊，它是等于是4天嘛，4天等于把整张全部弄完，然后就是为了给这张打掩护，不然就是这一张的 以那种形式出现了，你知道吗？ 这张专辑做了多久？ 这张专辑做了前后应该也有三四个月，但筹备时间其实很久了。筹备你看从马上带末是5月31号发的嘛， 是， 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了。哦，但其实正常正经开始做的时候是从我录完节目的时候，然后因为 那都八月了吧。 对啊，等于我从那个 宝藏歌手之后， 宝藏歌手之后嘛，然后因为欢哥他要帮我做一首严泽欢，所以就大家等于都有时间的时候才把这个歌慢慢都给他做出来。 所以其实前前后后一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两三个月吧， 在做，就你从录音制作嘛，也就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是的， 六首歌曲 啊，对， 这在你的创作生涯当中，它现在是一个常态的一个状态。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人生真是好奇怪哦。 为什么叫能不能别问了？ 哎，能不能别问了？其实用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就希望就是大家去问的时候有一个。哎，你知道孟慧圆发专辑了吗？然后那叫什么呢？能不能别问了？ 啊， 然后因为发出来，他就有一个那种很像是一种讨论， 对。 但其实他想要传达的是，因为人性他就是很矛盾的。他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他要抉择，他要取舍。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你不要再问自己了？你不要再去问了。你就是，如果你想听，你就去听；如果你想要去旅游，那你就去。就是其实他是 不纠结， 对，他是一种反向的勇敢的意思。就把它取名为能不能别问了。 在演唱第一首歌曲之前，我必须要问一下我们两位哈，你们最近最害怕被问到的问题是哪个类别的？ 我最害怕问到 我其实最近我表哥不是结婚嘛，我回去，然后我外婆我家人居然在 想你为什么那口音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 的表哥最近问我，我的外婆， 你说什么心里话？ 有吗？有吗？真的 有？ 好奇怪哦。 那我开始要变声了。那其实回去的时候我挺害怕的，就是问的那个问题，然后居然开始针对我了，就哎， 什么？ 你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来？哎，你什么时候结婚？我什么时候就跟啦啦，我就一下就炸了，我就实在接受不了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没想过，怎么这种东西会问到我的头上来？我觉得还轮不到吧？ 为什么？是觉得自己还小，还不到这个阶段？ 当然了，我还是个小男孩。 我也想问你们有没有，就是内心小孩，就是一直都觉得其实自己只有这么大。 有， 我，你知道吗？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只有24岁。但不是我今年已经27了吗？但我心里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还只停留在24岁。 哦，你喜欢24岁这个年纪？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心里都觉得我自己是24岁。然后我也问过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心里就还只有14岁，真的。 每个人的内心的那个 对他 想停留的阶段是不一样的。 他对他自己的就是想法，就觉得我心里觉得我还只有14岁， 是 14岁， 是是是是是是。那你呢，邓颖超？ 他这张专辑当中真的有很多歌曲可以挨个的聊，所以请问，如果第一首歌曲先跟大家唱的话，你会唱哪一首歌曲？ 第一首歌我会先唱《植物学家女儿》。 为什么会选择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 因为其实这个专辑没有太多排序，但是我知道智齿肯定要放第一首。因为当时选的时候智齿和可是你啊，我想了很久到底是哪一个放第一首，但后来还是选的智齿，因为我凯哥非常喜欢这一首歌。 那我们稍后聊到智齿的时候我们再说为什么选择它第一首。 然后为什么就是来974我要选植物学家当第一首，因为其实植物学家很早的时候我的粉丝都听过 demo 了，就是我经常演出的时候会唱。然后这个歌是我这个专辑里面他植物学家和没长大的歌是一起出来的，是我一起写的，就可能中间隔了2天时间，写完植物学家又写了那个没长大的歌，然后它都是一种比较轻松快乐的歌，所以我就前期还是想让大家。 那主题有延续吗？ 延续， 对， 哪种延续？ 它算是姊妹篇的那种吗？ 不算，他们就是一个我那个时期心境的写下来的东西， 但是是不同主题不同讨论的方向。 对对对对对，因为植物学家女儿讲的就是一个咖啡馆的故事。因为我在之前我说盲人带墨的时候我就说过嘛，我只写现象不写结果。就我当时我就觉得因为有一家咖啡店它就叫植物学家的女儿，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人来可能会有人走，就是发生了一些现象，而并不是说他怎么样了， 并不是因为你真的是植物学家的女儿。 是的， 应该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对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第一首歌曲就是植物学家的女儿。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有请孟慧媛。 预备 预备起， 预备起。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窗口，动物们也温柔慵懒的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停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 干杯， 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今天的歌单里好像有一首，听完想起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哼，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有人来， 哎呀，这里怎么唱来着，我忘记了，这是怎么唱来着。 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巴拉巴巴巴巴， 哇，我后面那一段忘记怎么唱了耶。 你真的忘记了？ 对啊， 我以为是你设计好的嘞。 对，我不记得，还在下雨，夏天下雨，你听见了吗？ 而且你们俩配合的超好嘞，我以为后面就是抄抄录的嘞。 真的吗？ 真的呀。 你开什么玩笑？ 你瞬间就接上啊。他说后面怎么唱？ 哎呀，因为听过嘛。 预备，起。 起， 对，我后面忘记怎么唱了。 我觉得在这首歌曲你的 vocal 方面长大了，是成熟的表现了。 怎么说呢，我现在越来越会知道自己想写什么东西了。 嗯， 就是我写的歌也知道怎么去运用我的音色了。以前可能只是写词写旋律，然后是自己喜欢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很讲究这个适口感是不是很适合我。 嗯， 就是写歌这方面，然后是不是比如说哪个地方我想要加一些小细节。其实最早这首歌做编曲的时候，前后两遍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跟那个马文说嘛，我说我一定要，就是现在我会有一点点去干涉他那个关于编曲方面的一些想法。 以前不太会的原因在于， 就是因为不会。 好， 不会吧？是因为你留了情面吧？ 啊， 是这样子吗？ 啊，不是。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懂。 是吗？ 对啊， 那时候可能不太会说明白。 说不明白那时候，然后现在大概我就知道了，我就说，我说第二段的时候我希望就是里面有一些塞缝的，就是比如歌词跟歌词之间要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能够让它更加烘托一点气氛啊什么的，就是我用我尽可能想要，其实也是在宝藏歌手里面锻炼的。你记不记得我们俩唱1987的时候， 对呀、 之前那个编曲，然后我们也是费尽心思跟老师讲哪一秒哪个地方要怎么样要什么什么， 用什么音色，然后觉得这个音色的确是不喜欢、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会很严格把那个东西准确的表达出来。之前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温柔的去处理编曲上， 所以 对， 在宝藏歌手这节目当中是真的自己去参与到编曲了很多的部分之后，你才真的会更懂了， 是有成长。 其实我们没有参与编曲，但是就是我们会给出一些意见， 对， 你要像 会去干预 以前 轮得到你干预吗？ 以前的话可能不太敢，觉得都是老师，然后觉得自己给出的专意见是不是也不是很专业，就是怕。但是现在就是也很相信自己了，知道自己现在大概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这首歌曲听起来，如果是以前哈哈哈时期的孟慧圆的话，更像是那个当事人。 哈哈哈，其实就是老师，我这个歌我 demo 写完了，你们自己去编吧。 完全交出去。 对，就是整个我被放上天空都是完全交出去。 哦， 就是我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像这 那回来以后喜不喜欢的话， 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太对，我就会那好吧，那就这样吧。就是我以前的性格， 自己还会妥协，跟我以前也是。 但是现在就不会，现在我会直接指出来哪里哪里哪里不对，就是哪里哪里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像这一整张，基本上都是我干预了很多。 所以听起来这首歌曲表达更像是一个讲述者了。 嗯，对， 在咖啡店当中讲述这个故事那个故事，这样 对，就是我能够很明白的，就是讲出来我想要的它的那个大概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真的， 我更觉得他长大了，有那个成熟的感觉了。 对， 对，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嗯， 我想着重探讨一下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一句歌词哈。这句歌词就是，来，稍微往下翻一翻。 没事，不着急。 哎，是哪一句呢？ 是副歌的吗？还是主歌的？ 副歌的。 副歌的。 对， 这里的风景是喜了忧愁。 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因为之前这首歌不是没有发吗，然后我的粉丝听出来都是另外 一句话你知道吗，但是那句话也很好。 是什么？ 这它正常的不是这里的风景是喜，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但是呢我的粉丝之前一直听的都是这里的风景稀释了忧愁。 哦，这个更好。 对啊，是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然后我就马上把这句话写到了就是植物学家女儿的那个介绍里。 哦， 对， 那以后现场的话你可以偶尔变成这样。 哦，是的是的， 挺有才的。 对，我想说的这句歌词，哎呀， 好朋友， 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不强求， 早已都能接受 不强求。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吗？ 嗯，现在是我强求，现在我、现在我就是要强求了，以前就是都不强求。 哎，这张专辑很多歌曲听起来是很洒脱的，就很不在意。 我觉得看你要强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以前觉得的强什么都不强求，就是都好吧，都可以算了。但是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强求，但是我该强求的地方一定要强求，不能算了， 要争取的部分不妥协。 对，以前都会往后退，老师说的都对，你们说的都对，你们说的都可以，但是现在我就不会，现在我就是我一定要把我自己要表达的表达出来。 其实是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孟慧圆有一个这叫绰号吗？老板娘。 老板 娘。 对， 所以现在更是一个老板娘的状态了。 更有那个味儿了。 哎，你敢站到前面去， 现在敢说，就是敢在前面讲了，就是我觉得现在更是什么都要，我觉得就应该要强求一下，你不能还没开始的时候你就不敢要。 同意。 如果你不敢要，那只会给自己留遗憾，那如果你去争取要了你没要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而且越往后退你自己的那个胆量跟勇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别问了也是想要就是表达这个，你就别问了，你直接去，你想做什么你就去，你想要你就跟人家说。如果你喜欢那你就勇敢一点，你不要到处都打听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不如直接来一句说我很喜欢你， 喜欢这个态度，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能不能别问了，也这一章也是这样。 好，第一首歌曲植物学家女儿，后面分享哪一首？ 后面分没长大的歌吧。 对啊，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 袁咏娜的歌我也很喜欢。 嗯，你是很喜欢，不是最喜欢，对吧？ 其实这 一张一共六首歌曲， 这一张我都很喜欢，因为这一张其实它不是我急忙就是出来的歌， 嗯， 它是在我，它是其实这个覆盖面挺久的，这些歌覆盖面大概就是我可能两年三年这么覆盖出来我自己觉得很好的歌。 硬要挤出一个 number one 的话能挤出来吗？ 是每个的心情和当下时期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每 一 首都是我当下时期最好的。 今天的状态呢？ 今天的话我最喜欢 有就有啊，没有就没有。 我也喜欢没长大的歌。其实 好，以下我们就来这首歌曲。好，没问题，我们稍后去调整哈。接下来我们带来就是没长大的歌，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 赶快找一下歌词。 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远程跟着一起来。小一点是吧， 就是我的那个伴奏声音可以小一点，那我的混响能不能给我小一点？ 好， 绿阳光先照在谁家的窗，穿过石板路就到樱桃树旁，花园里问蚂蚁你们的家在哪儿啊，不知名的花开了，是不是春天要来了，放学了夕阳就知道我回来了，等月亮出来就开始捉迷藏，等好朋友出现在窗前给你比划，等啊等啊却总也找不到啊。推开门飞奔上汽水和糖，夏天的太阳把水烧热，冬天的花就画在霜上，又一年了又一年吧，终于等不到人再催我出发，飞鸟和蝉鸣都搬走了，月亮爬出来就害怕要回家，没在那看过清晨第一道阳光照向那儿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光先照在谁家的窗，穿过石板路就到樱桃树旁，花园里问蚂蚁你们的家在哪儿啊，不知名的花开了，是不是春天要来了。 好， 在微博上无敌可爱的横道说开口脆，好，孟慧圆开口脆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啊，而且别的歌手通常都会说那个麦多加点混响，这只有他会说能不能把混响关得小一点，这么喜欢自己的干声吗？ 对啊，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干声。 哦，这还真的挺少见的。 就是我完全不想要加任何的混响，就是不加的都可以。 这是自信还是 不是，是我很喜欢这种非常贴耳的声音，就是如果混响加太大的话，我听不到，我因为我说话声音是有一个盒在的， 是， 但是如果加了混响它就散了，就 不 是 那 个意思了， 明白。那你在录音棚当中也是 啊？对，也是干声，就是你听清里的人啊，一点混响都没有，想想你的话也是， 哇哦， 没有混响，就是干声， 算少见吧， 嘎嘣脆， 对。没长大的歌不是你写的歌词，哎， 没长大的歌和植物学校女儿都不是我写的歌词， 嗯， 都是王雪凡写的。 怎么有事吗？ 对啊， 孟慧媛现在不都是自己写歌词自己创作曲吗？ 偶尔还是会有， 对，我因为其实他不是发了很多的歌词给我吗？但我最喜欢这两首， 但我很喜欢邓建超刚才那个反问， 哎， 会护花使者， 哎，对，你知道我刚刚中间笑场了，唱到后来，因为我突然想到邓宇超的一个事情，一会儿我先埋一个梗在这里，一会儿我跟你说。 你有什么好说的？ 好，然后我先说没长大的歌吧。其实我很喜欢没长大的歌，是因为没长大的歌它是一件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它是回忆，它是再也回不到以前小时候的事情了。但是歌可以一直都没有长大，只是你用长大的自己去看，原来放了学我就会飞奔到汽水和糖，不知名的花开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花它们都叫什么名字，但是它们都会吸引我的注意，原来房子和房子间是有方向的，就是其实是一首这样的歌。我觉得小时候的事情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弥补和以前的这些遗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长大去看原来小时候是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解读，它不是局限于没长大这个事情， 对， 你是放在没长大的歌，是这个歌没有长大，你每次在听这个歌的时候你就没有在长大， 对， 你还是在那个阶 段，就是那一瞬间你就是小孩子，所以他没有很多很深奥的一些东西，他就是我放了学我就想去买汽水，我就想要跟欢迎你问蚂蚁，哎，你们的家在哪儿啊，就只有小朋友他才会有这种天真和浪漫的时候去问一下蚂蚁，或者是哎呀我回来了。我其实当时写的时候，我因为我写歌是如果这个歌词我很喜欢我就会有画面，我就当时我就想说这一句我就想直接说出来，当时写曲子的时候，花园里问蚂蚁你们的家在哪儿啊， 这很像小孩子一个， 对啊，小朋友在哪儿啊， 对， 我回来了，就是这样写的，这个就想希望我的曲子也是跟他是搭的， 所以你是先有的曲 现有的歌词 啊， 所以我才能有这个画面，然后我顺子就唱出来了。 他 这首歌跟植物的学家女儿也就是两天吧，也就是今天写了植物学家女儿，明天写没长大的歌。 你刚才说过一遍了。 哦，真的，人生不就是复读机吗？ 真的，你们在一本正经的讨论不长大呀，我真的是，歌是不长大的歌，但是歌一定是传说，你有这种感觉？ 哎，你们 今天很冷哎，你。 哎，你们会想就是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吗？会想要回到小时候的时候吗？ 对不起，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是年纪吧，就是会想停留在哪个年纪。 哎，但是我没有，哎，我一点都不想回到我小时候。 我们还这么年轻， 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以后，越来越就是当。我现在觉得长大的有一点很吸引我的魅力，就是你好像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你好像可以做主了。 哦，邓建超，你 他又是在那种模模糊糊的那个阶段，让我觉得很性感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从小自己做主啊， 你想回到小时候的状态吗？ 不一样， 我现在还不够小吗？ 好， 不，现在就是 好。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跟大家畅聊。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分50秒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一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呢，我特意没有做这个片花，因为我知道这两位嘉宾来呢，我们的时间每一次都会觉得格外的不够用。再次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是谁？ 我是刘德华。 是吗？我是古天烈。 古天烈吗？那我是烈德华。 刘德华这个梗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吗？ 嗯，然后现在大家都叫华仔。 好，如果你还不知道，此时此刻可能有一些在路上的朋友可能真的会以为是刘德华。他是微信名叫刘德华。 微信名叫刘德华。 但是本名叫孟慧元。对。 OK， 你呢？ 我是微信名叫邓布利多，但是我本名叫邓建超。 哦，你喜欢邓布利多。 没有，就是恰好姓邓而已。 好冷，你们这里空调开高点行不行？ 对不起。 今天孟慧元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本周三刚刚上线的，非常非常新鲜的一张专辑，能不能别问了。邓建超除了是护花使者之外，自己也带来了新歌。 对，一首护花使者的歌叫风筝。 九月份也是推出了一首新歌，也是热乎的新歌。 对，才推的。也没怎么推。 那今天好好推一下。 好呀， 很好听的，很感人的一首歌。 给大家唱一下吧。 好，那我们先唱好不好？ 唱完了再聊吧。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上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以下现场带来风筝的邓建超。 丝线一遍一遍织起了画面，清水一点点，石头变相间，一丢一颗，难事物转变，不用在意风，不用在意天，纸张飘飘遥远，写上你的愿，写满了人间，世事不如愿。我会思念，也懂挂牵，只不为雨抹眼。我会看见，也会成真。飘飘遥远，写上你的愿，写满了人间，世事不如愿。我会思念，也懂 再累都放在心间，高处身为借寂寞念，手中有一丝线，你的梦会圆，你想到实现。 哎，人家这么深情的唱完，你说笑死你了！ 你这什么？你这笑，真的是！ 而且你明明刚才听起来非常的那个严肃， 是吗？ 对啊，他刚才听起来很进入情绪，一开始托腮，后面你们两个，你唱的也是一脸的忧愁样， 忧愁吗？嗯，我其实是担心跟害怕。 为什么？ 我怎么说呢？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要变成一个唱作人，或者走进娱乐圈这么大一个 娱乐圈 这么大一个坛子里面。其实你说他是圈，他是圈；你说他不是圈，他也并没有是个圈。 同意。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老师举手啊，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呀？我说我想当一个艺术家、音乐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距离我有多远，或者是我现在到底是不是能靠近这个，但是我想简单一点。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想要创造一些东西。 对，但我不知道我真的会变成一个写词写曲的人。 那个时候就像大家说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去外太空一样，随口说的这么一句话是吗？ 哇，我小 也没有到随口， 中彩票、 就喜欢 中 彩票。你真的好厉害， 这么接地气的吗？ 你也没买呀。 对呀、啊， 我到现在为止彩票中最多就是1000块钱， 已经很多了。 你有定期买彩票的习惯吗？ 我没有，但是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中彩票。 你看你变了。 以前小时候是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当歌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名，就是艺人啊、明星啊什么，没有这个概念。 我游戏的 ID 就叫歌星、啊。 你最早不是叫鼓手吗？ 啊、后来换了。 第二个梦想就是中彩票。 第二个梦想就是中彩票，而且你知道吗？ 每一次 过生日的时候，我一想到我要中彩票了，你知道吗？我许愿，我就以为我能中到。然后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直到睡着的时候，睡着之前我都还在想，我中的这笔钱应该怎么分配。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也是担心他进入到一个钱的眼睛里面去。害怕吗？我其实是害怕的。 你不用担心了，他已经进入进去了。从小就进入进去了。 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够简简单单写歌，然后能有 我希望我们俩都能赚很多钱。 对， 这个还是 不要这种事情不要拒绝好不好？ 但这个不拒绝，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更简单一些，不会太复杂。 以前的孟慧媛绝对说这样的话，现在孟慧媛就说这样的话 了。我现在就是要强求啊。我希望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变了，我是觉得我觉得抱有一定的清高是不好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看不清，而且并且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它已经给你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你不如放下这一份清高，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清高。就有些事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你不可以做，而且我也可以同样其实也可以做，就像我和超超一样，超超也自己写歌，我们都希望出品非常非常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他听到的时候他能有所思，他能够真的就像超超写女书，他能给大家普及一些文化以及这些东西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东西从而赚到我们的生活费？ 说的对呀、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嘛，就是那个非常有才气的一个他的那个就是那一位教授老前辈，他的老婆得了癌症，然后后来他被迫没有办法一定要出来演讲，然后大家就说你的文人风骨不要了嘛，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我不太能理解。所以我现在就希望超超我和你都是我们去把持我们内心的那份坚定，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出品的东西一定是要 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的。我们心里对于自己的要求永远不会降低，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接受我们，多看到我们这种像就像原创歌手，他其实是有真正想要表达内心的核的，并且大家愿意去支持。那支持是什么？那说的现实一点，就是金钱资源以及这一些方面的支持，能够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我们。 我觉得 对，我觉得很 现在我们两个的说的这个词语和态度就像风筝里面，我真的就怕自己身边的朋友会牵不住。 不会啊， 对，的确有些东西是会需要去追寻的，只是还是要有一个人提个醒而已。对，我就算只是提个醒吧。对对，但是该努力肯定是要努力的，该争取是要争取的，我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怕，就是你真的把它放在心里的位置了之后，你会担心他人生后面的路， 你会怕走得太快抓不住那根线了。 哇，我觉得 那倒没有那么夸张 了。不是，我觉得其实邓彦超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就真的在有发光发亮的时候，不会真的只在意发光发亮，还是只在意自己内心的就是真正想要输出以及我们坚持的那一份东西。清高可以放在心里。 嗯， 就我觉得超超他想说的也是这个，就是因为我和邓彦超，因为也其实也沉浮了很多年了，你像我都十年了，我十年啊才到现在为止才有一首哈哈哈稍微好一点点，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很变化。以前我都是觉得 不知道，你知道大家是不知道的。 对啊，以前我都觉得算了算了算了，可是人生只有一次，为什么要算了？ 对，就像 你 说到 你 只要努力就好了。对，你只要 真的大家是没有感受的。 对啊，你只要真的十年里边你的这些你受过的这些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 是， 对啊。所以就说超超他希望我也好，我也希望他好，就我希望我们俩都发光发亮的同时不会只在意发光发亮，而是能在每一次发光发亮的时候都能够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然后再返回来看看我们俩的内心是什么样子就好，就是坚持我们心里要守的那个东西就行了。所以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笑场，就是因为超超他给我写这个歌的时候特别好笑，他在车上跟我说，宝宝我给你写了一首歌，不是，他是这样说的，宝宝我最近写了一首歌曲。我说行啊，那你给我，你给我那个，你我说你给我听一下 啊。 好，他唱完了以后他跟我说，这个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说好，然后他给我听完了以后我问了邓彦超一句，宝宝他是死了吗？邓彦超沉默，他没有说话，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该 你当时的内心想法是。 然后直到后来， 我不知道怎么接。 他不知道。然后直到很后来的时候，我们俩去那个朋友以上那个演出的时候嘛，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而且当天出个大乌龙。他邓彦超你自己说吧。 因为这首歌当时还没上线，但是上线的时候。就被平台提前在凌晨的时候曝光了，然后粉丝然后包括他都有听到有看到，然后还发群里面，而且他是第二天 4点钟我才开始弄手机啊什么， 他下午的时候就看到这首歌，然后就开始发微博或发朋友圈，但是我一直以为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后来排练我都舍不得排练，我都不敢排，我怕他来了，然后我提前半个小时我去排练。 妈呀，那么细心。 然后他还是早到了。怎么没办法， 瞒也瞒不住。对， 然后只有哎，后来他们发微博了，真的我就不好意思，怎么办，他发微博了，我要。 那天你知道有多好笑吗？那天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给我写完歌吗，然后他是平台提前发了，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有个共同好朋友叫 KK 跟我说，4点钟的时候我在洗澡，然后洗完澡他跟我发消息说，哎，超超给你发了个歌，哎，送给你的歌好感人哦，你的梦会员什么什么。我说什么呀？我说你在说什么呀？ 你以为有一首新歌？ 我说我知道超超新写了歌啊，然后我说什么呀？他说邓超给你写了歌呀，你不知道吗？你竟然还不转发，都4点钟了， 是不是人呀？ 对，然后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因为平台早发了这件事情感到忧愁。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可冷漠了， 我就在想，天啊，邓颖超不是生气了吧？因为我四点多钟了，我都没有转发那首歌，微博也没发，什么都没发。然后我赶紧就那一瞬间，全平台全部转发。然后结果其实我们俩担心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情。 我整个心都慌了，我想说是大家不要告诉他，我在群里说 现场给惊喜， 最后现场然后给他唱一遍。 然后其实到了下午四点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还说啊，邓颖超给你写这个好感人哦，你竟然都不去转发，我被谴责了一顿。然后结合一下他下午的那个表现，我给他打电话说什么什么事情的表现，哇，就真的觉得邓颖超生气了，你知道吗？晚上就要演出了怎么办呀？我还在想， 我是整个人的心在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场面。 那你们那天的现场是 我这几天还在找那个纸鸢 啊， 就纸风筝，对，就那种手工的非遗的， 哦， 对，就很难找，而且还都挺贵的。 后来真的找到了， 嗯，找了一个，然后，但是我又怕他不喜欢，我就把它转送给了粉丝。 都没有送给我，就是以为你就是要送粉丝的耶。 没有 啊， 没事，我们自己做一个。 哎，这段乌龙的戏码还挺感人的，其实。 对，然后你知道到了那个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要唱《深深》。 嗯。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超超经纪人 Tony 还提醒我，他说：“邓颖超唱《深深》的时候，你确定后面要接哈哈哈吗？我怕你唱不了。”哎，我说：“我很专业啊！”你，我还在想他是不是在他是不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度？我就是我说《深深》，我也听了很多遍，我还不知道，啊，你知道吗？他说，因为他说到时候现场会来一个就是邓颖超非常重要的人。我说啊，他说到时候你唱深深，邓颖超唱完深深，我怕你唱不了，哈哈哈。我说不可能，我心里还在想，他竟然还会质疑我的专业态度，他会担心。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的，我说我不会啊。他说你真的确定吗？我说我不会啊。 所以那天的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个现场变成就是很惊，整个一个 乌龙院， 很尴尬是吗？ 一个乌龙茶， 不尴尬，但我还是因为我很怕在就是公共场合就是掉眼泪会忍，你知道吗？ 我也是。 但其实其实就是也挺感动的， 就很需要啊。 而且邓颖超他不是做了个 MV 嘛，嗯，MV 就是很像是在此我们纪念孟慧圆小姐。 那个 MV 我是已经自己。录的时候边录的哭里稀里哗啦鼻涕拉撒的，然后哭完出来整个脸都是油啊水啊，然后录的一个视频， 哎，你们俩都是 很感动的，很感动， 不太在台上跟大家分享自己的， 我们的表达属于私底下，比如我们俩会互相发消息啊，邓颖超说没事哦，他说你要不要给我打电话， 对，你 说有什么事情， 马上过去， 嗯，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要讲什么之类的，嗯，然后那天很巧他不是写了歌嘛，然后我给他买了个话筒， 对，哇，那个话筒好爱，把我的歌声诠释得那么美。 请问你们这一段讲得这么好，然后又把你们的关系和感情描述得这么好，接下来该怎么接歌呢？ 接一首他新专辑的歌。 哪一首呢？ 嗯， 他想唱什么都是。哎，可是你啊，你要不要唱？ 可是你啊，可是你啊也可以， 就接可 是 你啊，还是接成全。 可是你啊，是因为我 接成全先生吧？ 我 其实 觉得 成 全先生， 我觉得 成全先生是谁啊？ 我觉得，我觉得超就很像成全先生。其实成全先生就是讲友情的， 但 就是 并不是直接写的他，对吧？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个这样的人，我会洞察，比如他想要干什么事情，他也许不想要，就是说，那我陪你吧。他不想，他不是那种，他是需要我找一个理由说，啊，我也想吃。他就会觉得，嗯，我是陪你吃的，没关系 啊， 你懂吗？就是你换一种方式去成全他， 明白。 然后超超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关系，就不管是跟朋友也好，恋人也好，他其实都是这样的。他更多的是我成全你， 嗯， 我愿意陪你，被你拉下水，一起陪你胖， 嗯， 并且用一种你不会有心理负担的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成全先生就是一首这样的歌。 生活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 哎， 嗯，来，成全先生。 谁家的窗穿过十八 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 那一首啊？ 什么？ 我说能不能直接放我唱的那一首？ 你不跟着唱啊？ 因为它是这样的，它里面叠了很多的轨道，就是就是我得跟着他原本有的那个一起， 可以，你有的部分可以跟着唱一下好了。 对对对，嗯。 就是你可能得放我就是已经出来了。 好，以下我们再来一遍成全先生。 他不会说很多的话，他不见得有多优雅，他不是个绅士，他不会装话，却总爱在窗台的阳光下潇洒。人生不用计划，他也会说很多话，他偶尔也会装得优雅，但绅士待在窗台下种错花，生活的体温可以安心的放下。他说的很真实，我没办法，我的心愿我的困乏，解救我的傻。不是个绅士，他不会中华，却总爱在窗台的阳光下潇洒。人生不用计划，绅士待在窗台下装错话，生活的体温可以安心让他回答，他懂我的那些话里有话，我的心愿我的困乏，解救我的傻。 你们俩简直太可爱了，真的！而且邓建超，你超会跳舞的，哎，超爱跳舞的嘞！ 我很爱跳舞，我真的，我平时我小时候学过跳舞。 哦，所以你是超有自信的，在跳舞这件事情 上。那也倒没有自信，就是喜欢动。 嗯， 对， 挺好。 刚才在你唱的时候他疯狂在抢戏。哎，我很喜欢在看抖音的军帅说新专他最喜欢这首歌曲。 嗯，其实这首是跟那个这首和远其实都是这张专辑里面不太一样的歌，就是成全先生我特地把它做成那种有点就是 city pop。 嗯， 对，我找了个好朋友富豪来帮我做这首歌嘛。 嗯， 然后其实这首歌我是取舍过的，我把整个那个 人生，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分享，给我们一点时间喝口水，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 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的东西。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的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各位久等，11点，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很开心的请到了孟慧圆和邓建超做客，再度的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朋友邓建超的好朋友孟慧圆。 好了，大家晚上好，我是邓建超，然后孟慧圆是我的好朋友，大家支持一下他的新专辑好吗？ 春风拂桃林说，我说那个今天看邓建超跟上次不一样，剪了头发。 对， 他端详了你半天，你这个新发型。 端详， 端详干嘛？ 他用的也是端详这个词。 我，哎，我不是很喜欢自己长头发，我是很喜欢自己寸头的。 精神。 但是要做造型嘛，你就没办法一直留很短的头发。 对啊。 但是我就偏偏就不想做造型了。当然都留那么长头发干嘛呢？ 可是你又经常混迹在时尚圈啊。 那也有短发时尚圈 的。是的， 时尚短发。 回到成全先生，刚才这首歌曲没有说完，这首歌曲是跟好朋友豪富豪。 我要说什么我忘了刚才。好，我想起来了，我说其实这个歌我做了一些取舍的，就是我把人声部分变成了一种乐器，就是它只是一个铺垫，然后 非常不突出。 对，副歌就是萨克斯那个地方，就是想留一个惊喜，就大家听到那个就是我觉得一首好的一首歌曲，它不是只有就是一个非常高亢，一个怎么样，其实不是，它就是它很像就是我把前面铺垫好，然后后面再给你个惊喜，所以其实那一段我就只有萨克斯。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改变吧， 对， 敢做这样的尝试。 对，其实这一张其实我经纪人给了我挺大自由度的，他说你想怎么做你就去做就好了。他说音乐方面我不管你。我说 给了很大自由度，以后会不会反而会更加的蹑手蹑脚？ 不会啊，就很感动。 你看他现在玩的不真开心吗？ 对，还是很开心。 嗯，对啊，所以就是对于陈真先生这首歌，我自己是比如我开车或者是我干嘛，我自己都很爱听的，特别是萨克斯那首那地方一起来的时候。 是的， 对，而且我怎么说呢，我现在稍微比以前聪明点了，就是我希望这首歌是你现场听，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 现场会更嗨。我觉得这首歌曲 就是想要说，如果我去演出的话，大家对于这首歌的现场也会觉得非常的很 chill， 你知道，很放松。 什么时候下一场演出呢？ 10月13号。 嗯，是吗？ 啊，那你呢？ 我跟你一群呀。 哦，也是10月13号是吗？ 嗯呀。 10月几号？你们 10月3号， 要说就好好说。 对， 10月3号， 我们在成都有一场演出，欢迎大家来看。 潮白音乐节， 对的， 对。如果大家有计划去到成都的话，当然还是注意安全情况之下，去到成都的话，可以去看这二位的演出。 嗯，对的。 好，会唱新专辑的歌。 对，都是新专辑的歌。 都是新专辑的歌。 我的应该都是，我的除了个哈哈哈，好像都是新专辑的歌。嗯， 超超呢？ 我就知道你们开始问问了。我的新专辑还在做，还在选歌，因为我写了一些歌，我想把它统一规划在一张专辑里面，我要定义它的风格。然后你看孟慧圆玩做专辑呢，就要自己做的开心就好了。你看他这张专辑做的多开心， 是， 对啊，做 自己，我都没有定义风格，我都是就是什么风格都有。然后本来你知道吗？能不能别问了这个名字？我想要就是叫完全跟歌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去吃羊肉串吧， 啊、 吃烧烤吗？ 他 是，就 是 我想叫这种名字。 他是这样， 就是我就不想弄成好像还一个整体划分，怎么样，它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没有那么多意义。 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咯。 啊，说的也有道理。 来，我们时间关系，后一小时继续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哎，到超超你该唱一首歌曲的时候了吧？ 对啊，抢啊抢啊。 哦， 那你想听什么呢？你想跟我一起唱《心慌》吗？心慌，心慌这首歌就是因为我发专辑发到一半，然后就停工了，没办法，付不起。 所以心慌是吗？ 所以邓姐超，你说吧，就回到你给我写歌那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非常的需要这方面的这个？ 是， 对吧？ 啊 对啊， 我希望大家 的 给我机会。我很能唱，我还能写，我还能跳，我还能演戏，好吗？ 你刚才 我还能够 在戏的时候已经展示出了你能跳的那样的一个天赋 了。不够，我跟你说不够，远远不够。你要真实的看到我导演，导演各位听众朋友，各位 好像那个 伏地魔上身了，一定要看到邓建超的才华。我自己推荐一下自己，大力推荐一下邓建超这个男歌手，真的很厉害。就是因为太厉害了，我一直在低调。 你不要低调了，你现在就像伏地魔附身了一样。 不是购物台，早期的购物台的感觉， 就有需要一定要下单，有一定要下单，一定要够快，然后他能马上飞到你身边，马上出现在你的名单列表里面。我告诉你，分分钟服服帖帖。好， 你这个样子你怎么收场？ 不好意思， 你有什么样的歌曲来收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大家就是很冷静。 他说他刚才那一段发言以后，他就开始心慌了。 对啊，你的歌都是这么今天晚上这么温柔的歌， 大起大落嘛，人生就是如此嘛，你总有休息两天。 不要什么事情都怪人生，好不好？人生好可怜啊，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什么样？ 请问你可以瞬间切换是吗？ 我可以， 他可以， 我来了， 切换 哦， 马上 是多深情的歌， 是也没有多深情，就是当时失恋了。对， 哪一首呢？ 心慌啊， 就唱心慌是吧？ 好啊，圆圆可以跟我一起， 圆圆一起吗？ 啊， 好， 我们要唱和声。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直播。 好，我们准备重新来一下哦， 重新来一下是吧？ 啊，对的，来，圆圆，我们准备开始哦。 好， 好，三二一 ，Action！ 我再也看不到你了。送到这里不能再逗留，安静地陪你走，直到你转身以后，终于眼睛忍不住刺痛，开始试着一个人生活，房间里有你留的温柔，拍照片的地方现在樱花已凋落，什么时候再看一遍呢？心好慌，你不在我身旁，一切暗笑都不敢想，夜里没有星光会怎样，路好长，还有多少个晚，没有想过自己竟能这样，如此脆弱和不安。现在樱花已飘落，什么时候再看一遍呢？心好慌，你不在我身旁，一切暗笑都不敢想，夜里没有星光会怎样，路好长，还有多少个晚，没有 只能这样，如此脆弱和不安。心好慌，你不在我身旁，一切想都不敢想，没有了你生活会怎样，不要想。什么距离问题不用想，承诺我们一起枕头，回忆里有这一段爱的坚强。 非常非常专业的你们两位， 羞涩羞涩羞涩，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支持下载点击关注评论， 一键三连，他把这些都说好了。 嗯，对， 哎，你真的可以瞬间切换的， 嗯，其实也好也不好， 嗯， 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其实对人不好， 嗯，是， 嗯，但是长久以往你也会习惯， 嗯， 对，就像。喝饮料一样。 请问你在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情绪更加会大起大落？ 越安静越大起大落，所以我经常会逼迫自己开心。 嗯， 对，不要接受那种冷下来的时刻。冷下来的时刻，你看我就会一本正经跟你讲话。 对， 但是这样不好。 嗯，孟慧媛以前也是。 我吗？ 嗯，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冷。 大部分时间都在冷。 就是在一个非常沉默的状态，就是，心里大起大落嘛，就是基本上一整天都是，一个月一年就一直都是那样。 现在的状态呢？你现在是不是好很多？ 现在 不行，我是猜不透他的。 你猜不透， 因为他一旦沉默下来，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吗？ 就是我想 他知道自己想什么，但是他会开口的 话。我如果想要跟你说的话，我可能就说。但是如果就是说到一半，就是觉得我不应该说，或者是怎么样，我就会马上就不说了。 他又开始想， 嗯， 然后 也许他说的不是他想的。嗯，你怎么办？ 我是一个内耗很大的人，就是我所有的问题都只能我自己解决。 但我是一个会把东西全部表露出来，我没办法藏，我藏的太多内存就爆炸。 你这个表露也只向非常非常要好的几个人表露吧？ 表露给自己 啊，也不跟那最要好的人也不 表露。对，也许有些人能看出来或者是看到，但是有些人他看不到，他以为没事的。 像我跟他就是我会一直问， 对，他一问我就会说， 我就打电话就是一定要让他说出来。 妈呀，你俩打电话最久打多久？ 不看时间吧，我 打手机没电， 反正个把小时肯定要有的，有个把小时。 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他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就要问到底。 那你们俩打电话是不是也就像刚才我们发生的直播间这种状况一样，一会儿笑得非常的眉飞色舞，一会儿又会哭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们俩在一起都是很开心的。 嗯，对， 就是那个时候他是他的内心小孩，我是我的内心小孩， 真好。 就是也没有觉得，一定就是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啊或者什么的，也没有，就很放松，没有那些枷锁，也不用忍。 我们不会看对方脸色，但是我会看对方眼色，我们会有那种小眼神，但是那种小眼神是好玩的。对， 哎，你们每一次在直播间当中都在呈现出这样的东西，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要把民政局请过来了一样，这个会在意吗？ 那真的，我 他们说的 随便，他们说什么 说姐就说呗，就像我 外婆。他们是羡慕我们，因为我觉得就算是一段那个也没办法，就是 怕你没有吧那种感觉。大家也希望有一个好朋友，能够弹入自己的酸甜苦辣咸， 而且年纪越大越希望有这个好朋友， 但年纪越大越难交朋友。 对，哎，心慌之后回到孟慧媛专辑以后，是不是该是可是你啊？ 哎，是的，可是你啊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对，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他说都会听成可是你啊，是你啊躺在我心上，不是，是躺在我心上。为什么写躺？就是我是想了一下这个字的，是因为 我也许我给你的这份爱太过于炙热了，我一直都把自己当成你的太阳，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作为太阳离你太近了，因为这一份爱会把你灼伤。 嗯， 我离你太近了，我会把你烫伤，但是所以我只能远远的待在那儿当一个太阳，用我的余热来温暖你、嗯、可是太阳也想拥抱你。 嗯， 这 就是才女吧。 什么？ 这就是才女吧。 嗯，对，是 就是这个是我藏在这个歌里面的，就是我是不是，所以说盼望晴了也映出泪光，可是你啊是你向着光然而上，却只能做太阳。所以其实也是一种无奈，就是我无论我的爱已经炙热到什么程度了，我只要稍微离你近一点，你就会觉得烫伤了吧。你 这首歌曲也是你的真实故事产生的一首歌吗？ 这个就不要细问了啊，对不起 只用回答是或不是就好，我没有细问 他会说 是邓颖超的故事 那我们就细问一下好了。 我有一个朋友 来吧，那我们现场就可是你啊。 好的，都是邓颖超的事情，我这张专辑都写的邓颖超呢。那个音乐小一点点。喂，一二三。你流的是泪吗？挂在你脸上，我问的是话吗？让你受伤，我猜不透啊，你的想法，原谅我总是错，让你受伤，可是你呀，就是你呀，躺在我心上，看着月亮，盼望晴朗，却映出泪光。可是你呀，是你向着光让人伤，我在你身旁，却只能做太阳。是错，让你受伤。可是你呀，就是你呀，躺在我心上，看着月亮，盼望晴朗，却映出泪光。就是你呀，是你。向着光让人伤，我在你身旁，却只能做太阳。可是你呀，就是你呀，躺在我心上，看着月亮，盼望晴朗，却映出泪光。是你啊，是你，向着光让人伤，我在你身旁，却 只能做太阳。好， 各位，这是在九七四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场演唱的《可是你》啊，来自于孟慧圆的主唱和声部分，来自于邓建超。今天这个现场版让我觉得是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了， 是吧？ 真的 好好听， 还挺巧合的。我今天有朋友刚回北京，然后打了一辆车，然后他就给我发微信，哎，你唱歌的时候声音大一点。然后我今天打了车，居然上面放你的歌，真的，人生还挺巧的。他也是刚刚从老家回来，过了一个中秋，然后老家在逼他结婚，又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们遇到一个对的人，我们会马上结婚。这个时间节点是，就像他一样，他这个专辑要做自己风格的专辑了。我们做人也要做自己风格的人了。 嗯，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爸爸，我们可能说，给我一个假期，我需要去斟酌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越来越重要。对，包括我表哥也是的，他相亲了好久，几年的时间，最后找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然后他们现在结婚，然后生孩子。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对，不要急。我是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不妨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出去玩，了解他真实的心理状态，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你分明就是想把这段截下来给你爸爸妈妈听。 那倒不必呀、 现在马上打电话让他打开北京乐974。 你会想让他们带你出去玩吗？ 没有，我妈妈很开阔，我爸爸也没暂时问，只是可能说有些长辈可能会替我担心。对、其实还好，我只是开玩笑。 是， 我觉得一定要自己幸福才是幸福，就是任何一段有契约的关系，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因为他中间支撑的就是各种情感的这些东西，它都没有那么的稳定。 你在爱情当中是特别炽烈的人吗？ 我啊，我是，我爱他我就很爱， 每一段都 是、 一 段就是我决定要跟他在一起了，我就是会很非常的忠诚。我是这种， 就像歌词当中那个太阳， 对，就觉得我是不是怎么做我才能一直当你的太阳，我都会想着如果你希望太阳是方形的，我就努力把它修正成那个样子。 妈呀， 我跟他有一点点出入，是因为你像都说到了歌词这个东西，那我对他的爱情，我希望他有一个呈现方式， 是 白纸黑字是我最喜欢的呈现方式。我最喜欢的称呼是两个，一个称呼是爱人，另一个称呼是你是我的监护人。而我你是我的监护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受益人，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是有一种很正，但是有一种 太正了吧。 对，你要么就太正要么就不正，我是两个极端。对，监护人和受益人，哇，就是我的一切都会是你在受益， 听起来 就，然后我还会监护你， 很害怕 就好了。没有， 他说的这个其实是想要就是这个关系非常的稳固，我们都在互相，对，都在互相享受我监护你的过程，以及 但毕竟是我 这个受益的过程， 彼此一定是很负责任的， 不光是情感上的完全的寄托，而且你不用担心，我还会有一个纸张的文凭或者文书能够保证你，这是对你的保证，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仅有一份的责任。我的爱没有多少，就一份，就是这份文件没了。 哎呀，给邓建超盖一个好男人的这一个戳。 哎，别，就只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待方式。 回到这首歌曲当中，编曲我也好喜欢。 可是你啊、 对，崔迪姐编的。当时你知道，因为我没有给他就是人声的 vocal， 就是我没有给他。然后他自己编完了以后自己唱了一个，你知道吗，崔迪姐唱的那个 demo 那个版本我觉得比我自己唱的还好。 你应该拿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因为我一直都在听他的那个，他都唱到我的心尖尖里了，你知道吗。然后其实这个歌他没有什么正拍子，他就是你必须得在这首歌里面游走， 不好唱的， 其实没那么好唱，但是他又给了歌手一定的自由度， 对， 就是你想要哪个地方怎么断句，你想怎么唱都可以，所以我其实自己是很喜欢。我当时这首和智齿我就在想哪一首作为主打，因为这首歌我当时就给超超听了，超超也他也很喜欢这一首。 后来为什么把它放到最后？ 当时没想，可能当时还是觉得智齿 该不会抓阄， 没有， 不 因为觉得智齿它有一个，还是觉得有个专辑主打的一个样子。 嗯，智齿也像是一切刚开始发生的那一个状态。 智齿，对，智齿也是，嗯，怎么说呢？感觉不是不一样的情感的表达， 或者是他还是有孩子气呢？你看小孩子吃东西是不是会把最想吃最好吃的留在最后吃， 是、 嗯、我就是这样的，但有些孩子是把好吃的先吃了， 对， 我就是把所有的苦先吃完我再吃甜的， 我是把好吃也是放最后， 嗯， 那这样听起来这张专辑当中他还是最， 嗯， 所以放到了最后 也是经常掉。 其实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听歌习惯就是我其实不听第一首，我就爱点那个 最后一首，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的以及歌手自己喜欢的歌，它永远都是藏在第四五首的， 我也 是，或者 是 中间的、 嗯、 或者是如果是磁带就是它会藏在 B 面， 嗯，是， 对啊， 对，因为有时候自己喜欢通常不是市场可能会最会买单的那一首， 对，但是、嗯、可是你啊，其实崔迪姐这首歌我也是给崔迪姐足够的自由，我说你按你自己想要的变， 有看我们视频直播说这首歌曲可不可以失眠的时候听，我觉得不适合吧，失眠听这首歌曲会更加失眠吧， 嗯，失眠也没听盲人弹幕更失眠，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听完以后会让你想入非非的一首歌， 嗯，他其实他做了很多很随便的、哎、很随意的很自由的，他是沉浸在自己的那一份，你看太阳嘛，我只想爱你，我也不管我是不是会烫伤你， 嗯， 就是其实自己已经有点沉浸，有点被自己感动的那种， 所以才会失眠呐、啊。 对、哦， 失眠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 对。 来，我们再好好听一下这首歌曲，然后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看着月亮，盼望晴朗，却映出泪。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出发吧春天，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出发吧春天，青春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心中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Thank you.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社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围栏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孟慧媛。 Hello， 晚上好啊，晚上好。 好，你还回到那个话筒啊？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是邓建超，今天你们听的是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电台。 对， 哎，你俩刚才这样声音都很好听， 真的吗？ 啊，真的吗？ 谢谢。 真的，下回台标请你们俩录好不好？ 好的，北京音乐广播， 啊，欢迎光临 97.4 欢迎光临是什么？ 几随挑选， 谢谢惠顾。再来一车， 大概订购电话是多少多少？ 订购电话900。 小星星说，两个完全不同个性却能如此合拍，我觉得他俩是个性相同的吧？ 其实不太一样， 其实不太一样， 只是因为我们俩可能在一块互相激发，就是 对方的可能。 我在说什么？对不起。 我觉得我和他就是，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就是 脾气接得很好， 就是他，就是我和他可能都是他想怎么样都行，就都可以。 他想怎么样可以行 啊？ 对， 挺好。 嗯， 这样很好。来，我们时间关系，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至于跟大家分享孟慧媛在本周三刚刚推出的专辑《能不能别问了》。现在剩下的歌曲呢？ 你唱得完吗？ 第一首 和最后一首。 嗯， 你要做斟酌嘞。 我先唱《智齿》啊。 智齿是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曲， 那我就最后再唱，先唱远。 哎，这个是在你意料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 意料之 中， 智齿哈。 对，我因为我觉得智齿和可是你啊，在我心里都是一定行的歌。 这个名字我其实我是很看名字的，这名字一看我就觉得就行。 对，你又开始掐指一算了哈， 咔自己的牙齿一算，这个也行， 掐牙一算， 因为这个点选的很到位，所以你决定放最后唱这首歌曲。 对，先唱远吧。 远这首歌曲很有趣， 很有意思。它很像以前我小时候看电视，还是大头电视机的那种。大概是这种 啊。不，你先别说，你先别说。来，我来采访一下泽华。哎，这首远，你有什么觉得有趣的地方？ 你是把嘴里那个包子扔下去再说话。 泽远，你觉得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是 不是，对不起。 你这个主播能不能专业一点？ 泽华，泽华， 人家泽远。 远这首歌，你觉得最有趣的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它很像那个8点档的电视剧。 八点档， 对，就是 他在说你老土。 人家那叫怀旧。 不，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视剧它会有很明显的起伏变化，所以在这首短短的3分多钟的歌曲当中，你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戏码在里面。 你看他已经有水词了，他的敷衍。 我没有敷衍，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说他却很 不错。 对，很适合拿去做什么片尾曲啊，或者中间的插曲啊。 是是是，那让大家听一下吧。 啊，你采访就完了。 对啊对啊，我就开个玩笑嘛。 搞了半天， 这个主播只有一个问题哦。 啊，对啊， 搞了半天，我以为他要采访我，就他采访你。 对啊，你不采访他当事人吗？ 我采访你做什么呢？你现在歌都已经准备好了。 说的也有道理。 对吧？嗯， 先唱还是先聊？ 先唱吧，先唱。 好，以下这首《远》再度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你看这前奏一起来，是不是就是去到了那个 金色大厅那种？ 让我们热烈欢迎！ 下面登场， 什么那种。 我是漂泊的烟，不愿停靠的担心指引的船。我是日出日落随处可见的袅袅炊烟。我是凌晨午夜一生不起眼的短暂午夜。我是狂风卷起的一粒尘埃风雪。我是北半球昼短夜长的漫漫长夜。我是浩瀚星空里不愿坠落的一抹璀璨。我是北半球昼短夜长的漫漫长夜。漫漫长夜。是不经意路过的一弯屋檐。我想做蔚蓝深海上一只自由停落的海鸥。我想做斑驳岁月里熠熠生辉的难忘亮点。你的名字叫远方，我的名字叫流浪，你的名字叫清唱，我的名字叫向往。 好听，这是以往不会想到孟慧圆会在自己专辑当中唱的歌曲，它会像是你在参加节目的时候会唱的曲目类型。 因为圆他这个歌做的挺，就是因为他是有很多交响乐嘛， 哎， 他做的很大气，就很像，其实我当时想的那个我给老师发的那个样本是另外一种感觉的，但这个歌那个因为苍老师做的嘛，苍老师对我很熟悉了，他就说这首歌他就觉得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 嗯，你知道在某平台评论底下梧桐听雨说的是救命，咱们制作经费终于上来了。 嗯，是的，就是觉得哎呀终于有制作经费了， 整个交响乐团。哎， 对啊，就是这首歌其实制作也挺，因为它很，这首歌很大，你知道吗？ 超大， 对。所以如果就是现场，如果能就是有那种大的奏起来，会非常好听。 它也很适合各个晚会，在各个 对 节点的时候推出出来一首歌曲。 对，而且远嘛，我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首很祝福的一首歌。 嗯， 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越走越远，就是越来越长远。 嗯， 它的时间很长，然后它可以是任何样子的形态，其实也是一首很自由的歌。 说的真好。 对，其实远就是一首这样的歌。嗯， 你的名字叫远方，你的名字叫流浪，你的名字叫情长，我 的名 字 叫 向 往。对 对， 因为其实这个歌也是那个卢畅小朋友写的，就他这个歌词。其实当时我这个人是看歌词嘛，他也是无聊，他说姐姐你看看我写的歌词，我说行，然后我一看我觉得很有画面感。 哦， 我其实是为了第一句我写的旋律才把这首歌写完的，就是我是漂泊的夜，不愿停靠的单行指引的船，就是我是为了这一句我才把整首歌写完的。 嗯，这首歌很像在影视剧当中的某一个歌厅当中会唱的一首歌曲的那个感觉。 对，其实它更多的感觉就是比较大。 嗯，邓建超，你消失了吗？ 没有，我在想，我是否也要考虑，看到别人好的词也来谱曲？我平来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对啊，就是应该这样，宝贝，因为人家其实比如人家的歌词，你的旋律是可以给他赋予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的。 嗯，我也想做有触动的东西， 而且会开阔自己的眼界，其实 是的，包括编曲也是。 对， 我是喜欢这种大编制的，对，有交响乐，我是骨子里就很喜欢古典的。 嗯， 我也是，这个歌其实也是很古典的，它很像以前电视机里面放的那种。 对， 我都忍不住想唱起来了，就是那种 好听。哎， 对啊。 就有古典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我很喜欢我自己写的这个旋律线，你知道吗？它又是我自己心里面的那种很复古的那种，很以前那个年代的那个旋律。 哎，我还挺期待你穿一个大拖地的长裙在某一个节目当中唱这首歌。 那我穿呢？ 那你穿那个裙子吧。 我不穿，我不穿，我不穿。 我 可以穿一个汉服。 你穿那个裙子吧。 我很想穿汉服，我从来没穿过。 这个歌其实 也适合。 我同事他觉得这首歌很民国。 嗯 啊，中山装我更喜欢。我的天， 好，怎样你都、OK ？ 你一直在打我的点，怎么办？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吧。 你唱的送你了。 OK，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这首歌曲叫做《 远》， 远方的远。接下来到邓建超你时间了吧？ 啊，大家估计也快散了吧？我要唱歌了。 你要唱什么歌呢？ 嗯，唱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唱一首《深深》。深深， 深深这首歌算简简单单的歌吗？ 这算简简单单，因为它也是一首挺古典的歌，它都没有太多其他的配乐的，就只有古典的。 但是他很走心呢、啊。 嗯，弄了很久，因为所有的层次录了也很久，录了我所有的专辑里面，这首歌是录的最久的。我一般只有三五遍我就过了，但是这首歌录了三天，就每天都要跑录音棚录个一两个小时，我就实在劝退，我就走了。 是因为旋律越简单反而会 不是编曲越简单？ 嗯， 不想看这种。孟慧圆之前编曲很简单的歌都很难唱， 是 因为都要看情感， 而且也要看这个歌手的。其实我跟你说，邓建超的干声也非常好听， 可以吗？ 就是不，我是说，就是他的干声是很好听的，但是因为 他干声是好听的， 对、 嗯， 但是因为他就是做的歌的情感线是就是需要那些 对对对 有一些东西在，对，就是特别简单的东西就更突出歌手的音色，就是 以下。深深， 哇，真好听！那前面就很好听，很像那个动画片。 哎，有，也有《宝莲灯》的那个感觉。 嗯。 开始恨你了吧，已经憋了好久的话，两个字都不敢讲，想亲手埋葬自己种的花，心思一片一片掉下，心事是开始就没有真的想 要爱，也许是我的推测将你推入悬崖，窗外路灯摇晃，也想能再次和你走在街上，深深的爱你，深深爱过你，深深的痕迹，深深难忘记，深深的恨你，深深恨过你，深深的回忆，深深的入迷，深深的回忆，深深的印记，已经到心底，没可能失忆，深深在一起，深深被你记忆，不是被抛弃，是我选择了放弃你。始就没有真的想要爱，也许是我的推测将你推入悬崖，窗外路灯摇晃，也想能再次和你走在街上，深深的爱你，深深爱过你，深深的痕迹，深深难忘记，深深的恨你，深深恨过你，深深的回忆，深深深深的回忆，深深的印记，已经到心底，没可能失忆，深深相依起，深深被你记忆，不是被抛弃，是我选择了放弃你。不是被抛弃，是我选择了放弃你。 哇，好好听啊！ 谢谢， 你唱这个真的绝美。 谢谢，而且接在远后面非常的合适。 对啊，绝了。 我还蛮喜欢远跟深深的那种气质，就是用古典一旦出来那个人的 深深真的好好听哦， 好难唱哦。 每一次我听他唱深深我都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歌是那种只要一听就会被带走的那种。 同意， 就直接就被带走了，就不管外面有多么喧嚣也好怎么样也好，就都会被带走。 CD 更是，我当时录的时候也很恰巧，因为我跟周深用的一个棚都是在上海的一个棚，然后他当天也是在，然后那个录影师就在调侃，哎呀，录深深啊，深深来听深深然后就很凑巧，反正深深也是在外面说这首歌真的挺难唱的， 它不是挺难唱，我觉得是很难唱。这首歌如果大家可以尝试自己在家用这个各种 K 歌软件，你去尝试唱这首歌曲的话，它真的很难驾驭。 我当时没有在意大家会说啊，邓丽莎其实你写的歌有点难唱。我当时有在网上看有人在翻唱《深深》这首歌，我自己唱的时候没觉得，反而听到大家唱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你看歌词很简单啊，都是排比句，深深的，深深的怎么样？其实它的整个旋律的跌宕起伏都在一个情绪里面，你不在那个情绪就没办法诠释。 对， 嗯， 或者你在那个情绪当中也很容易破音 啊，是。对，我其实戴这个耳机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一个人生状态， 嗯， 包括，嗯， 但你刚 才你怎么了？你刚刚 他沉默了。 他现在这个表情，你怎么了？ 夜里11:49，他 emo 了， 他要下线了。 不是，我就觉得，我和邓建超吧，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写的歌，其实也是，就是总是会有粉丝说，哎呀，你们的歌真的很好听，但是好难唱哦。 嗯。 所以其实我和邓建超真的是只管自己的原创，只想要表达自己，其实没有在意那么多说。我们还要考虑是不是它适合大家传播，适合唱什么样，可能每一个心爱自己的作品的人都是这样。像邓丽超的深深，就是我觉得我就算听1000遍我都不会腻，就是每一次听深深我都能感受到，就是这一份感情到底有多么的深刻。 嗯， 但是它的词和曲以及它整体的气质，包括编曲，它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在讲述一个东西，你的心底是深不见底的，就是你的心还是深不见底的，就是你心里的容量其实是比你想象的要深很多的。 嗯，我觉得这首歌就很像海，就你每次在听的时候，你会看到的颜色跟你会感受到它那个深度跟远度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首歌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我在意大利的求学路，我很想再读研，我很想再填充自己，而且有那么个机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当时就是从意大利的海边，然后慢慢的走到它的里面，就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真的很需要去沉淀。 嗯， 所以大家很迫切需要我的歌，或者是我们要赶紧发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累积自己生活的体验和感触。 是 我们不可能写出那种就应付大家的东西，大家听得出来，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写，就是其实是我一边在写一边在求学。我真的很希望如果有一个机会，我还是想要深造。 所以他的感受其实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 嗯， 在不断层层递进的， 对，不指定某个人某个事件。 嗯， 对，它是很多复杂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嗯， 我昨天跟我朋友聊天，我说其实人生不是只有一条线，它是有很多的支线的，你的每一条支线都可能影响你的主线。 是， 所以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又陷入了到这种漩涡里面，就说好，我如果我把主线做好的话，我还要顾及好我的每一条支线，能让它不要来影响我的主线。可是我的每一条主线形成的样子都是由我的支线来辅助的。 是的， 我和邓建超都属于那种，我们只有真的有感受了我们才能写歌，没有感受我们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我要跟你表达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像我现在坐在你对面，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嗯， 我都没办法解释我这个歌它是怎么回事。 嗯， 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一首歌，超超的也好，我的也好，以及每个原创的音乐人也好，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你想听吗？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你说。 嗯， 这里面蕴含了很多我的情绪，我的想法，我的每一寸伤心， 嗯， 都在这个歌里面。 而且最妙的歌通常是你听完以后，你就是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受，它就是会让你内心波澜起伏。 嗯，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时间的歌曲的一样，有些歌曲你会发现它很妙的时候，你每次在听这首歌曲，它就是把你锁定在那个阶段了。 对， 那些事情它就是留在那里。 嗯， 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一首叫深深。好，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智齿， 放弃你， 先唱吧，好吧， 先唱吧。好， 深深的恨你，深深爱过你， 以下孟慧圆现场演唱的《智齿》。 那个朝夕相处需要理智，找不到理由靠近，一丝丝的犹豫，我退到千里万里，小心的试探，害怕的吻你，就是一些思念放在这里，控制自己。看看你，看着你，那玩笑骗自己，骗就骗，没什么了不起。你不提起，放在心里，说不出去。没事，先去控制时间，把自己抽离，抽离到哪里？没视线的画面里，没事，闲着在梦里。如何变成回忆？碰个运气换来叹息，执念那可怕的程度，能让你好到哪里的试探，小心的吻你，就像嘴里的智齿发炎，疼到心底。看看你，看着你，那玩笑骗自己，骗就骗，没什么了不起。你不提起，放在心底，说不出去。没事，闲着空着时间，把自己抽离，抽离到哪里？没视线的画面里，没事，闲着在梦里，下不了狠心拔去。下不了狠心拔去。 好， 最后现场带来的这首《智齿》来自于严泽欢的编曲跟制作。 对， 我觉得很适合在11:58，反正12点了，大家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想入非非就想入非非吧。很多人说很喜欢，期待现场10月3号的现场。 对，会唱《智齿》，对，就是新专辑的歌都会唱， 在成都。 对，是的， 嗯，如果各位有去成都计划的话，可以安排起来。然后另外呢，孟慧圆在周三刚刚带来了个人的第一张实体专辑， 实体专辑， 是的， 对， 智齿 要发实体啦。 所以各位需要大家表现你们的爱的时候了， 嗯，对，拿出 用力爱哟， 对，要爱就要用力。 现在已经上线可以买到了吗？ 还没有，但是要可能下个月的样子吧。但是我的巡演就是28号会上票了。 好，大家关注孟慧圆的微博、 嗯、的 都可以了解到所有的相关信息。 想要巡演，让我跟孟慧圆在哪一站合体，你们也可以讨论一下、 嗯、是的呢。 来，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